第77集，赵斌不想解释，他现在相当纠结要不要过去看看病人。理论上，他作为收治医生，要去关心病人治疗状况。医生应该是不怕脏，不怕恶心，但是情感上，谁也不想这时候去现场围观。他一再用还有一个病人要看往后拖，不过也没拖多久，护士匆忙跑到他的诊室门口叫他。 赵医生，那个灌肠的病人拉血便了。 赵斌对正在接诊的病人解释了一下，交代护士把他带去其他医生诊室就诊，然后飞奔去了病人所在的观察室。病人此前灌肠出来的粪便已经用了一个便盆，排泄物还在便盆里，都是硬结的粪块，颜色很深，表面带有粘液和少许血块。一个实习护士拿着粪便标本盒取标本，准备送大便常规化验。现在正在接病人排泄物的第二个新便盆，里面是鲜红的血，还在往外滴出。里面护士戴着双层的口罩，在这个恶臭的气味里面埋头工作，脸上丝毫不敢露出厌恶。赵斌这时候也感觉不到气味了，径直过去看排出物的性状。排出的是红色的稀便，伴有血凝块，量也不少了。从便盆里看，已经有50毫升。胃肠外科的老总魏长明飞速赶来会诊，让病人摆好体位，戴手套，涂石蜡油进行直诊。肛门周围没有看到明显破损出血，进入直诊，各方面没有压痛，也没有摸到明显异物，但退出来以后，手套上有较多的血液和粘液。魏长明检查出来，病人家属惨白着一张脸上来问情况。魏长明又问了一遍病人的病史，和赵斌交换信息，向家属解释。 直诊可以探查的位置也是很有限的，从病史和现在新出现的便血的情况，以及我们刚才查体来看，我和赵医生的判断是一致的。老年人，大便性状改变，便血，高度怀疑是肠道肿瘤。便秘是因为肿瘤长大，造成了肠道阻塞。而且从 CT 来看，可能就在直肠位置。这个肿瘤表面应该有破溃，现在灌肠以后，估计它就是整体破了，所以出血。我的建议是，现在正好肠子也清理好了，联系内镜室，看今天能不能排一个急诊肠镜进去看。还有全腹增强 CT， 看有没有肿瘤，也顺便看看有没有腹腔其他脏器的转移。 我去安排。 赵斌点点头，简洁地说， 结果出来你再给我打电话，我看结果，看能不能转我们科。 那都考虑是这个了。 病人家属一脸愁，焦虑而紧张。 就不能直接转你们胃肠科吗？ 魏长明解释道， 我们科只接做手术的病人，如果大爷已经出现了其他脏器转移，就只能去肿瘤科安排放化疗了。 他看了眼手机，转头给赵斌打个招呼。 就这样，我先走了，我还有几个科室会诊。 赵斌和胃肠外科老总都没有办法更多关怀和解释，这样的结局多少让人有点难以接受。家属甚至不敢进入病房去面对病人，只能垂头站在走廊里沉默地踱步。病人本身凝血功能没有问题，肿瘤破溃的范围应该也不大，给病人用上止血药物以后，出血很快停止，最后出血量大概也就70毫升。赵斌给他打电话联系了内镜室，没有大量的活动性出血，内镜室同意做急诊肠镜，排到下午5点，但是由于病人高龄，目前情况不明确，只能做普通肠镜，不能做全麻下的无痛肠镜检查。下班之前结果回来，直肠上段的确看到有肿物，已经镜下取组织活检送病理检查了。由于病人有便血，赵斌建议在急诊科观察一天，等明天全腹增强 CT 结果回来，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。病人的其他家属也都赶到了，4个人都在病房门口沉默踱步，谁也不想开口打破此时的平静气氛。虽然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病人肯定已经了解自己病情了，但谁也不愿去给病人交代病情，仿佛只要保持沉默就不会宣判最终结果。直肠癌病人最后算是幸运的，暂时没有发现其他脏器转移，安排去了胃肠外科， 但是80多岁手术治疗本身风险也很大，手术收益不高，而且不能提高生活质量。手术的基本原则是切除肿瘤，这个切除范围包括到直肠下段，会影响括约肌功能，也就是说手术以后病人会做改道手术，以后粪便排出只能通过腹壁的造瘘口。当然即使病人不做根治治疗，直肠的梗阻也只能用改道来解决。这些魏长明来安排转科时候都告诉了家属，至于家属最后怎么考虑治疗方案，赵斌就没有再去打听。急诊科的病人太多了，他实在很难分心每个病人都随访后续治疗和预后。4月中旬，全国内分泌年会结束，钱康明才从北京回来。回来第一天就打电话请罗明瑶吃饭。罗明瑶还记得赵斌给的提醒，不能和药袋接触过密，于是推说临床忙，把私下的邀请推了。但实验要做，数据要报。钱康明的公司也时不时和科室各个层面往来，终于还是见了几次面。 科室最近很忙吗？ 钱康明一边给罗明瑶的带组老师倒茶，一边寒暄着问道。 还好吧，最近人手还是很充足的。 罗明瑶心里咯噔一下，有种被抓了现行的感觉。他心里有几分把钱康明当可靠前辈的感觉，一说避嫌就把人推老远，心下多少有些过不去。钱康明笑了笑， 那就好，医生忙起来太辛苦，还是像这样多点时间休息休息，放松精神，做些自己想做的事。 是啊是啊， 桌上的众人纷纷表示。吃了饭，钱康明送带组老师回家，罗明瑶暗自松了口气，想自己今天不用绕一圈路，先去宿舍再回赵斌那边。回到家，罗明瑶又收到一条徐茂华发来的消息，说近期要回 C 市来汇报，请他周末出来聚一聚。想到很久没见同学了，他便欣然答应下来。没想到周六见面，徐茂华带着钱康明一起来的。罗明瑶有些慌乱地跟人打招呼， 钱师兄好。 钱康明笑着看他，什么也没说，还和往常一样推荐菜品，谈一谈趣闻。北京那边的年会刚结束，内分泌的大佬们今年又提出了很多新的东西，钱康明讲了一些，又说起各位大佬的八卦，罗明瑶很快忘了尴尬，和他聊得愉快。 茂华也快调回来了。 钱康明看了一眼徐茂华，突然说道， 啊，是吗？ 徐茂华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说， 哎，这消息啊，本来我还想留着回来的时候给小明惊喜的，钱师兄你这就说了。 真的啊？ 罗明瑶也替自己同学高兴。 那恭喜了，回来就要升职了。 钱康明微微一笑， 回来之后还有一个考评阶段，但茂华能力很好，考评肯定不会差的。 徐茂华笑得有些僵硬，话题转得飞快。 以后咱常聚啊。 四月五月就这样匆忙过去，原本计划五月和罗明瑶去新湖公园的，因为罗明瑶上临床，这件事儿就没再提起。这将近两个月里，两个人东拼西凑的把新家的基本家具配置搞定了，一张床，一张饭桌，一个沙发，一个衣柜，一些厨具，这就是目前新居的全部家当。五月中旬，两个人都休息的日子，把东西打包好，两个人就搬了过去。两个人一人拖着一个旅行箱，赵斌手里还拿着花瓶和新扎好的玫瑰花，走到了新家门口。这个60多平的房子，这两个月他们都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。此时赵斌开门，还是忍不住觉得激动。房间里空空荡荡，客厅里仅有一个沙发和一个饭桌。两个人就像第一次看房子一样环视着，然后放下东西，抱在一起，交换了一个甜蜜的吻。